朱清乐活玩家。 我成日觉得咧，男同埋女咧一个最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女人可以撒娇，男人系唔可以。 咩？即系男人都得噶？ 系咯，我见到几多男人撒娇。 嗱，即系我想话，所谓得同唔得嘅分别就系个效果啊。嗱，我唔知啊，可能你哋啊，你哋系特别啲嘅。 我睇下对边个撒娇。我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就系女人佢撒娇，佢未必一定系对情人。而佢都可能有用， 系啦。 而男人就系你唔系对情人嘅话，可能隔篱嗰人会想吓、啊、有啲暴力拳头想中你。 所以我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候咧，男人嘅撒娇啊，同女人嘅撒娇得与唔得咧，好取决于就系天时地利啊，同埋人和啦吓。咁但女士普遍嚟讲，如果佢撒娇嘅话，基本上身边嘅任何对象，如果佢唔系太过火啦吓，当然有啲真系好过火，我哋转头可以讲下。咁但系唔系太过火。通常俾人感覺都係可愛同埋容易接受嘅，尤其是即可能咧嗱，舉例揾人幫手做嘢嚇， 我知 即一個女仔嘅話，唔該你咯、 啊，我見得多啊，真係。 咁通常即嗱，就算係普通嘅朋友啊，唔好話係即另一半啊，即一個好朋友，佢嗲多兩嘢嘅話，大家嘅交情又睇在呢個份上咁樣樣，唉，好啦好啦好啦，帮你啦帮你啦，下次冇啦咁，你都会即系，如果你有个男人隔篱死开啊你，即系有个男人隔篱嚟啊， 诶，佢理唔到你啊，帮帮手啊， 讲真好想要你帮我手，你再咁我唔制，够抌地嗰啲， 系女人都想中， 咪系咯，即系正路你都会顶佢唔顺系咪？咁但系女仔真系唔会啊嘛， 系，我觉得女仔喺呢方面。 有個優勢， 即某程度上真係有優勢嘅，因為譬如可能我以前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因為我本身係嗰啲唔係呢個撒嬌型嘅、 哦。我幾驚你話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我撒嬌撒得多啊， 唔係因為我係 著數啊，清姐。 我由讀書開始已經覺得係，即係因為我可能讀女校啊，真係咁，我會覺得啊，可能有啲女仔咧係真係特別弱小啊，或者嬌小，佢又好似冇乜力咁樣樣，因為跑起步上嚟又好似拎住個袋，佢好唔方便，跑得好慢咁樣樣啦。因為我以前翻學咧，成日都。即係好問邊遲到嗰啲，去到一條大直路衝翻學校嗰啲嚟噶嘛。咁、啊、我有一個同學咧，佢都係咁樣同我一樣，成日都咁樣咁上下時間。但係佢咧比我細粒、 嗯， 我都已經好細粒啦。 佢細粒過你， 比我還要細粒、啊。然後咧，佢又 即係佢孭個背囊，真係大過佢噶啦，可以話係。 我真係可以咁樣講。跟住咧，我心諗，因為我跑得快過佢，咁我又覺得，唉死啦！我又跑得咁快，你跑得咁慢，你肯定遲到啦。 我孭埋你啦，咁啊諗住 係。我帮佢孭咗佢书包， 哇，好 有气，佢可以同我一齐嘅步速， 所以阿 Abby， 我同你讲，当年喺庙街有边个唔识阿清姐啊？佢孭书包翻学嘅时候，人哋 可以唔好系 听佢嗰啲坚强嘅语气，又知我真系几细都学唔到。 你住边堂啊？你啊，你咩观塘啊嘛？观塘度有边个唔识阿清姐？ 嗱，呢件事就系、是、我只系想讲， 系 因为喺我成长嘅即系嘅。嘅經歷裏面啦， 你嘅背景係其他同學優勝啊嘛， 唔係呢樣嘢。 sorry， 你有冇經歷我出去拍台，張台會爛嘅？ 我係冇諗過要用撒嬌嚟到去令人哋幫助我一啲嘢，咁但係直至到我出嚟做嘢兼職嚟嘅啫。咁樣咧就係、是、我會見到身邊啲女士就係、是、咧，你會見到佢咧即係好嗲聲嗲氣啦。咁、我就會覺得可能佢都係瘦弱，所以講嘢咁樣啦。咁但係我發現原來唔係嘅喎，即係可能當佢對住啲男同事講嘢嘅時候咧，佢把聲係特別陰聲細氣， 特別温柔 咁樣嘅。但係當佢對翻女同事嘅時候咧，佢係另外一把聲。 哇，咁啊好兩面喎、 啊。係啦，咁可能有陣時咧，譬如可能張台有啲污糟，佢唔想掂咁樣啦。跟住佢就会同个同事讲，男同事啦，哎呀，你可唔可以即系攞张纸嚟帮我抹咗佢嘅咁样样啦？ 吓， 因为你会见到个男同事咧系欣然接受，好开心咁样去帮佢做呢样嘢。 系咪佢暗恋咗呢个女仔好耐？ 唔系嘅，经过多番观察，因为佢唔系用喺特定一个男同事身上。 同埋你谂下都系，即系你搵人帮手做嘢嘅话，你用一个命令式口吻，同埋一个嗲声嗲气嘅要求口吻去讲话，即系其实真系会受落好多，系啊！你啊，仲唔同我死过去攞张纸巾过嚟帮我抹咗呢撇嘢 噶？但我想讲咧，呢、這个道理我真系细细个已经识噶啦，因为咧我喺屋企第一个女咧，即系嗰阵时我妹妹未出世啦，嗰阵时我见到我个爹哋咧，佢永远都系好恶噶嘛，即系对住我哥哥就会学嘅，做功课未啊？仲睇电视，然之后当我睇电视嘅时候咧，我爹哋行过嚟，咁我梗系知道佢闹我啦。然之后 Daddy 啊，我咧想睇埋个卡通片得唔得啊？即系我就只手咧掹掹一掹佢手指尾 ，Daddy， 跟住我爹哋就成个人软化晒。咁、啊、所以自此之后，我觉得嗲咧系我嘅绝技。 不过呢个系真系一个死穴嚟嘅。 乜然之后我想讲咧，我读大专嘅时候系啦。读大专嘅时候，咁你爸爸都话，哎，女都冇所谓啦。但系我读大专嘅时候咧，因为其实我都唔知点解我会剔咗哲学呢一科，我太冇呢个哲学嘅头脑，即系一翻到去 嗱个地球，你呢一番说话都好哲学， 系啦，个地球 一个思想家嚟，我都觉得系。 地球一个正方形啦，点解女人唔可以担起头家？即系呢啲咧，完全系有歪常理嘅，所以点解我而家变成咁就系咁改啦。咁但系因为我上堂，我真系完全听唔明白阿 Sir 讲乜，我完全系即系处于一个。你讲乜嘢啊？跟住之后我咧每次测验我都唔合，即系唔合格啦。然之后咧，我好多同学就同呢个阿 Sir 讲，系男性阿 Sir 啊。阿 Sir， 你可唔可以即系私底下你讲翻啲我听得明嘅语言啊？阿 Sir 话：，诶、哎，我唔会咁样嘅，因为咧大家班数唔同，你嗰个阿 Sir 教你啲乜嘢咧，我教你啲乜嘢，咁好似唔啱规矩嘅。跟住我行过去，又系掹掹佢衫就，阿 Sir 啊，真系咁啊！我觉得咧，如果我再一次。测验唔合格咧，我真系升唔到班咗，唔该你啊！跟住我就话：，哎，好啦好啦，见系你净系教你一个啊 ，yes！ 你知唔知我就系咁样？ 你原来咁细个就已经咁样啦。 所以唔系我想话咧，其实阿星头先佢讲起嗰样嘢就系话咧，嗱，你见到你身边啊有啲同事啊嘛，又或者你读书嘅时候，可能你见到啲女仔，佢哋可能会识得撒娇或者嗲人，而你从来系唔会啊嘛。嗱，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啦，究竟系唔会啊，定系唔识嘅咧？因为呢个撒娇嘅技能呢，好多人都觉得对女士来讲是一个优势，但是又好像未必是与生俱来，因为可能至少成长啦背景啊种种。有些女仔真的你叫她去撒娇呢，喂她说怎样啊，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但 我觉得我不是 不识。不识是你是不会啫。 是我不想。 啊、你不想 ,ok。因为我身边有些女仔朋友呢是你不如试一下啦。佢话咁点啊？跟住叫佢即系可能例如话扮啊，嗱，大家如果有咩咩撒娇女人嗰啲咧，你有睇嗰套戏就知啊。你有啲女仔咧，佢真系本身系冇呢一个嘅技能嘅话咧，你要佢去做嘅话咧，系会弄巧反拙嘅，往往有反效果出现。都话算啦，你做翻自己，你打兄弟牌 ，OK。我反而当你兄弟会自在好多嘅，你反而咧突然间你同佢讲咧，佢话唔该你啊，跟住咧即系嗰啲样啊，仲要系咧有少少即系45度向下咧，跟住眼神咧微微戚起嗰啲咧， 条颈有事 啊，系啊，佢好似梗瞓礼颈咁样，变咗系好似，因为咧有时候咧你叫佢咧唔知啲眼神点样啊，即系可能放啲电咁样咧，好似反白眼咧7月14嗰啲 feel， 我话喂得好，你可以省略啊呢一啲一切都。 但我想问一下男人嘅角度， 系 咁样系咪真？真系好得嘅咧， 吓咁样系咪真？喂，嗱，因为我成日都 即系你系咪真系觉得，就算你唔系即系中意嗰个女仔都好啦，任何一个女仔咁样做，你都会觉得，唉，好啦好啦，我都顶唔住，会唔会系咁样样？ 嗱，我觉得真系睇究竟佢撒娇嘅程度去到几多，同埋每个男仔嗰、那个即系欣然接受嘅程度都唔同。有啲男仔真系好受嘅，喂，即系嗱，好简单，头先我都讲过一个例子啊。假设有人拜托你做嘢，呢、這、一个即系好sincere，好有求于你，对于男仔嚟讲系受落噶，因为佢会俾你嘅感觉就系我嘅存在好重要啊嘛。咁所以即系当俾一个男仔有咁嘅存在感啊个重要性嘅话，自然受落啦。同埋佢俾你嘅感觉就系好似净系得你。可以帮到我喎， 胡嘉伦， 系啊， 我呢排手紧啊， 哇哇哇！当你听到我个女同事胡嘉伦，我呢排手紧嘅话，你会想呕血啦， 搞错啊，有冇搞 错、啊？系啦，先等我准备个水桶啊，转头翻嚟继续。其实呢我想话呢头先阿青嗰个呢话乌嘉伦我呢排手紧呢嗱我觉得语气上面系啱㗎喎恰当㗎喎。 咁你唔正 即好阴声细气咁样。 当然你都要睇内容啊即有啲女仔同你讲话乌嘉伦咁多人死唔见你去死。即我唔会因为听到之后觉得哎呀系啦我都好认真去諗点解咁多人死唔见我去死 嘅。咁我仲坐喺度嘅。 即你唔会冇脑到你讲咩我都听㗎嘛大佬啊。 搞错啊。 咁都要睇下啦同埋亦都要睇下呢一个人本身嗰个嘅背景。但系我真系身边有好多女仔呢即有时候呢撒娇呢样嘢系即都同嗰个人呢你认识佢究竟 心與錢有關係。有啲女仔咧，其實佢本身俾人感覺係單純啲嘅話咧，佢喺你面前撒嬌咧，你係會容易受落啲嘅。咁但係咧，有啲女仔你至少認識佢， 好古惑嘅， 你覺得佢古惑， 即係機心女， 係啦，或者城府心嘅女仔，你知根本佢一同你撒嬌就係有目的。爭在你愿唔愿意俾佢利用咁解嘅啫，即係有啲係会咁㗎喎。其中一个我曾经何时接触过嘅女仔呢，佢嗰种嘅嬌嗲聲氣呢同佢嘅外表呢係有啲相违背嘅。 即係阿青嗰啲啦，係咪即係刚强嘅外表，但係佢错。 我諗緊点解话係我。 唔係啦，即係嗰个刚强嘅外表呢同阿青唔同嘅。因为其实呢一个女仔呢本身佢可能嗰、那个成个人啊，无论系个骨架啊或者个样啊都系比较硬朗型嘅。即係又都生得比较高大啦，啲薄嗰、那个骨嗰、那个浪起个架位又都比较横啦。咁即係有时候呢。 即係男人嘅身形㗎嘛，系咪 你都可以咁样讲，比较健硕一啲啦。咁呢即係你唔会觉得佢一啲好嬌嗲型嘅女仔㗎嘛。但系佢就系有咗一个呢比较嬌嗲嘅小女孩嘅性格。咁初初大家啲同学之间呢见到佢就都喺度諗啊，佢扮嘢啦。 係呀，呢啲通常会俾人误会 嘅。係呀，即係话你真係会唔会扮嘢扮到一个位太过做作啊，会咁样。咁但係当然啦，我哋同学之间大家识耐咗之后发现佢真係咁样嘅。即係唔系扮出嚟，因为你话如果淨係男仔面前嘅话佢系咁冇得讲啊，但係问题冇男仔在场，其他女仔同佢相处佢都系咁嘅。咁咁就真系佢个性格系咁。因为呢 佢只系讲嘢比较娇嗲啫。 即系我哋初初都喺度谂， 体力上面唔系咁啊嘛。 啊，体力，因为其实咧，佢个样虽然生得健硕咗，但系唔等于佢运动健将，佢都系四肢笨拙嘅。我想讲系，佢真系个样嘅啫。OK， 咁即系你叫佢跑步路，佢都系索气嗰啲嚟嘅。咁但系咧，初初我都谂系咪净系得把声嘅啫，即系讲嘢懒嗲啊嗰种咧。咁后屘发现咧，唔系，佢真系行为举动咧。都仿佛就好似大家睇戏 咁，举止无味。 嗱，其中一个系点样咧？就系我哋嗰阵时候咧，有一班 friend， 我哋一齐即系喺一个朋友嘅屋企喺度玩嗰啲 table game 啦咁其中玩下啲 card game 啊，玩下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呢个女仔咧，突然间咧喺你唔好喐，你唔好喐，跟住一嘢拍落去我身边个。朋友个额头嗰度好大，一巴车落去个额头个位， 有只蚊呢啲通常都系咁样嘅， 就 系 啦， 真系啊， 跟住咧拍，哎呀，走咗添， 哇！ 嗱，通常咧，如果你身边有个朋友咁样举到咧，即系一巴车埋嚟，跟住哎呀走咗添， 呢通常系 你觉得佢玩嘢， 系啊，我老公咪咁咯，冚佢一巴，哎呀有蚊落去飞到做断， 你啊一定系咁啦，系咪？咁但系我呢一个嘅朋友，佢真系唔系，佢之后咧后屘佢再望一望我呢个朋友，俾佢拍到咧，佢唔单止拍到额头，拍埋佢对眼啊，咁咧即系咁飙眼水啊， 好惨啊！ 跟住我呢一个 friend 即刻咧say sorry， 哎呀对唔住啊，对唔住，我真系见到一只蚊，我谂住帮你拍咗只蚊佢啊，哎呀你冇事啊嘛，你冇事啊嘛，佢肩抽咧系真系帮佢嗱，如果其他 水势都唔清， 系啦，如果其他人唔识嘅话咧，就觉得喂佢肯定同呢、這个。朋友有仇，根本借啲嘢咧就系打佢一下，即系喺度即刻好风凉咁样讲对唔住。 但系佢真系唔系啊！ 佢真系唔系，佢真系有时候咧单纯到一个地步咧，系你唔信嘅。跟住后屘我哋即刻话。好彩你只系得个样望落系健硕啫。如果你一个运动健将，我一个如来神掌打过去嘅话，呢个朋友唔当场晕低啊！真系唔系讲笑啊！ 咁我觉得其实都几惨、啊，因为好你譬如一开头佢已经系咁俾人误会啦，你真系要相处落，你先知道其实佢唔系咁样样。相反即系话，譬如呢一啲外形可能比较健硕嘅女仔去撒娇嘅话，就好似冇咁有用，系咪？你头先带出咁，但系我觉得身形娇小嘅女仔如果撒娇，系咪你都一定瘦嘅咧？因为我。有阵时觉得好奇怪，因为我都同我身边啲男仔朋友倾偈啦，咁佢哋都有，因为始终即系佢都会觉得啊，点解你咁耐都单身啊？你系咪性格唔好啊？你唔够温柔啦，咁样啦，即 系 总之成日都觉得我系唔够温柔啊，讲嘢又好粗鲁。 咁你系、 啊、 真说话，唔好讲咁多次啊，乌家 乐。咁但系我问题系。我唔觉得自己好粗鲁咯， 哇！ 一嚟， 乌嘉伦，我同你企同一阵线呢个位， 即刻， 唔系咁，佢又叫我温柔啲，即系可能系有阵时候又要嗲啲咁样啦。咁跟住我就会反驳佢哋嘅，我会话吓咁如果系咁样，我扮出嚟咁我都维持唔到几耐啦，讲真，咁好快就会变形。系啦，咁如果你中意我嘅话，你就唔会因为我娇嗲你先中意我噶嘛？就算系我，可能系。真系可能粗鲁少少，你都会爱我呢一样嘢噶嘛？ 咁样你又冇理由一开始嘅时候，啊十五二十啊，你又咩？你又冇人叫你一开始晒啦， 系咪？因为我嘅人系好奇怪嘅，因为以往咧有啲男仔追我咧，我又 我好大程度上我唔敢接受，系、 啊、 因为咧，我觉得佢哋中意我嘅时候咧，系佢哋撞邪 吓、啊， 即系 佢净系 欣赏到一啲其他人唔会欣赏嘅嘢啊， 系啦、啊，即系可能佢净系睇到佢觉得我好嘅一面， 系， 而我觉得我自己有好多缺点， 系， 我系唔会。即系唔系你谂咁好， 所以你就唔介意，就即系唔系话全部晒出嚟，但系都唔介意俾你知，唔会特别掩饰。 我就系惊，当佢如果真系同咗一齐之后，而佢慢慢发现到我好多呢啲咁嘅缺点，佢、 嗯、 先发现原来佢唔系中意呢个我。 嗯， 我觉得呢个系我有个位喺度， 即系你惊你之后接受唔到呢个打击啊？对，有一日佢 final 反而离开咗你咁样样。 即系你要拍拖之前咧，大家数晒身家嗱，总之我咧缺点系咁多，好处就系咁多，你 OK 先 OK 啦。咁 所以我尽量系用一个真嘅性情去面对佢咯。咁佢平时睇到嘅我都系咁，你真系其实你真系中意我嘛？ 死咯，同 唔系中意外表扮出嚟嘅我嘛？ 我同阿清完全相反，因为我拍拖嘅时候咧，或者我叫做被暗恋嘅时期咧，我会好识得扮自己，好惨，好弱势、啊。 你梗系要咁啦，如果唔系你点有 market 啫 ，Abby 姐，你一定系要扮出嚟啦。 你冇咁 mean 啦。 如果 Abby 姐开始我晒你冷嘅话，我谂冇男人埋身添啊，大佬啊。 豪爽，豪爽呢个豪爽嘅市场，好唔好，潘嘉良吓？ 即系我明，我当然明白啦。你系庙街之父啊嘛，又系。 佢似庙街。 系啊， 我想讲，我结完婚之后咧，我将我真性情表露无遗，即系喺屋企会冻脚啊，然之后用啲手撩牙嗰啲咧，跟住我老公就。即系其实老婆即系我明嘅，结咗婚可以坦白啲，但系你可唔可以加翻啲咁多温柔，嗲多两下肉紧俾我咧？跟住我做咩要嗲你啊？跟住我唔系啊，你拍拖嘅时候咧，你会 B B 猪，我肚饿啦，你可唔可以煮饭俾我食啊？而家系喂落去买饭啦，啊争咁啲，男人都系中意啲嗲啲嘅老婆，你嗲两嘢啦咁样。 好惊！ 我而家反而系唔会嗲。 吓、啊，即系我明白你老公咧，可能其实已经觉得自己咧好后悔当初点解会啊，即系 佢仲要结咗婚先发现。呢、这个事实 系啊，即系冇呢一个慧眼啊，完全系俾人哋蒙骗一个骗局嚟 嘅。所以好多女仔系咁样，我有试过朋友咧，佢真系嗱，呢、这个就唔系讲温柔唔温柔，佢都温柔嘅，就系、是、讲化妆。佢咧拍同佢男朋友拍咗拖之后咧，佢有一排好困扰，因为佢觉得佢好惊喺佢男朋友面前展示冇化妆，即系素颜嘅样 子。 佢觉得。好过渡唔到嗰一个关口， 即系佢觉得化咗妆之后就好似乔装咁样，系另一个人嚟嘅。 咁佢又唔系去到乔装咁夸张，但系佢真系平时个妆都厚少少啦。所以佢初头嘅时候咧，佢同佢男朋友去旅行咧，佢唔敢落晒个妆瞓觉。 哇！ 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关口，就等于我正如系觉得，可能你平时扮到咁娇嗲咁温柔，其实本身你唔系咁样样，你都其实好难面对嘅。 我而家你又讲紧呢个少女嘅偏安啊，层出不穷啊，转头翻嚟继续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哋今日咧都可以话系讲嘅一啲嘅即系少女嘅偏安啊。咁啊，头先咧因为阿星咧头先提起一个咧，你咪话咧有啲女仔可能生得比较娇小一啲，即系娇滴滴一啲。如果佢撒娇嘅话咧，系咪会撒食啲啊嘛？ 系咯， 你咪咁讲啊。头先你咁问啊。 我之前有提过呢个问题，但你 skip 咗。 系咁，我而家答翻你，即系因为咧，其实真系喺我认识嘅朋友当中咧，系有一个咧。好娇小嘅，跟住咧一讲嘢咧，嗱佢系香港人嚟噶吓，咁咧但系佢讲广东话嘅感觉咧，系有少少台湾嗰种嘅娃娃音，真系有嘅，真系有嘅。咁咧而当佢讲嘅时候咧，亦都加好多嗰啲啦，真系噶，点解嘅都有加好多嗰啲嘅，即系佢真系有时候俾人感觉好无知嘅。OK， 系 咁嗱，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女仔，即係因為佢又生得好細粒啦，同時頭先佢嗰啲言行舉止啦，各方面嘅嘢，我哋都覺得佢係咁嘅，因為佢無論喺任何人面前都係咁嘅。奇怪嘅地方就係咩咧？因為佢係一個轉校生嚟嘅，咁樣咧，我哋深烤咧就識翻佢轉校之前嘅嗰啲嘅朋友，咁咧大家 個世界咁細， 係啦，撞翻起上嚟嘅時候，嗱當時呢個朋友係唔在場噶，但係佢之前嘅同學。同我哋而家识佢嗰啲同学咧，深烤有一次咧，大家有机会见面啦，倾咗好耐之后，大家竟然有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系咪 我哋系咪讲紧同一个人？ 系啦， 跟住后屘我话唔咩啊？我哋唔系讲紧同一个人咩？你讲嗰个人嗰阵时候佢读书同你哋相处系点啊？佢唔系，佢好正常噶，同埋佢讲嘢都几决断噶，做决定都几果断噶， 即系好爽嘅。 系啦，好爽噶，同埋唔会有好多即系 刁 条柳令啊，同埋唔会有好多嗰啲即系好嗲啊嗰啲声气嘅。唔系、哦，我同佢哋相处。 系咪读女校啊？之前 唔系读女校，咁跟住咧，到嚟到我哋学校之后咧，咁我哋相处咧，哇唔系、哦，佢真系完全变咗系另外一个人、哦。嗱，咁跟住后屘我哋就喺度抽丝剥茧，点解啦？咁咧，我哋深刻咧就系觉得可能系个环境造就到佢系咁嘅，因为咧喺佢之前读书嗰个地方咧，虽然佢都系读男女校，但可能好似阿青讲啊，喺佢身边咧都系同女仔玩多，同埋即系佢系比较咧冇。咩边个可以依赖？咁而深刻咧，去到我哋学校嘅时候咧，身边有好多即系男仔嘅朋友啦，亦都有好多人咧，即系比佢啊更加会系愿意即系叫担任一个去照顾身边人嘅角色。咁所以咧，相对之下咧，佢就好自然有一个性格嘅剧变，即系我称之为系剧变啊。因为真系我哋后屘事前事后对比翻咧，其实佢系好两个唔同嘅性格嚟嘅。咁到后屘咧，嗱而家因为都好多年啦，读完书啦，到今时今日出嚟啦。呢、這个性格咧嘅两极化系依然存在， 好 真系见过啊！嗱，点样见到呢就系、是、有一次，因为而家大家出嚟做嘢啦嘛，咁你见佢咧做嘢同其他同事倾偈啊，或者同一啲我哋唔识嘅佢朋友倾偈咧，其实好正常嘅，好似我哋而家就咁倾偈咁嘅啫。咁但系咧，当佢倾完个电话又好啊，或者见完嗰个人又好啊，你见佢翻埋位，同翻我哋呢一班同学零零舍舍，我哋呢班同学，忽然之间咧又变到好似好无知咁样啊，又喺度同你讲，哎呀，你想食咩啫？哎呀，我唔知啊，你帮我拣咯。 我精神分裂咁样样、啊，我做咩事啊？ 但系我就系话啊，原来有女仔系可以咁样样啊，即系将呢一个嘅性格咁样样分裂，系因为即系同身边嘅唔同嘅人相处会有咁样嘅相处方式。 但会唔会系佢觉得你哋太无知啊？ 咩啊？ 即系佢觉得，哎死啦！我呢班朋友，好似都。好似都即系俾啲存在感你哋啊， 即 系 将自己嘅程度降低，即系我同一班白痴一齐系嘛，所以我唯有将自己搞到白痴咁样啦。哦，原来系咁。 唔系，但系你个朋友都会会装啦，会扮啦。但有时候我同嗰啲朋友一齐咧，譬如好似你啱啱个情况咁样，一齐食饭咁样啦，跟住我真系会用而家嘅声线去讲嘢。但突然间我老公打嚟啦，跟住我明明我唔会扮嘢嘅，但我把声系明显会低两度、嗲两度嘅。跟住我朋友话：，哇，使乜咁错啊你？但其实我系冇错嘅，即系 咁样嗰个系你老公啊嘛， 系、哦、啦。自然嘅， 虽然有啲嘢我唔会嗲佢，但系突然间啲人会觉得，咦，你好似嗲咗两度咁样。 系、哦，但我觉得女仔如果佢平时。即可能同翻女仔相处，或者佢平时本身相处佢系正正常常嘅、 嗯， 就真系反而对住男仔嘅时候，佢变娃娃音，即系娇嗲嘅声咧。我唔知男仔，应该男仔应该冇乜嘢，但系隔篱嘅女仔应该会都几讨厌嘅。即试完就系我前嗰两日咧，我就去食饭，我一个人食嘅啫。咁我对面咧就有一对情侣搭台，咁样咧，咁我就已经食紧啦。咁我食个中途，佢哋就落嚟搭台啦。咁、那个男仔就好开心。佢都好幾開心啊個樣，跟住就問啊你想食乜嘢啊？我幫你嗌，即係你講咗俾佢聽，咁佢轉頭就幫佢嗌咁樣啦。咁、那個女仔就一路都冇講嘅嘢，咁直到佢睇餐牌，佢開始講嘢，佢開始揀嗰啲餸嘅時候咧，佢就我諗我應該扮唔足佢嘅，但我嘗試下啦。 啊， 嗯，我要蜜丸啦，要生菜啦，佢真係咁樣。 哇，好錯！ 佢應該比我係更加 等先， 更加。重啲嘅嗰个声， 但系佢几大先？ 嗱，廿几岁咯， 廿几哇，廿几岁都猛车边啊！其实 系工作人士，佢着住一套专业人士嘅服装 嘅，系即系呢个，因为都要视乎翻究竟嘅年纪嘅。 因为我都系耷低头自己食嘢啫嘛，一个人啊嘛，因为我咁，跟住我见到一听到呢把声，我都不其然要抬起个只眼咧去装下呢个人究竟系点样样嘅，我好奇。咁就会见到唔系小朋友啊，唔系靓妹啊，但系佢依然对住佢，即系我唔知道，我因为我了解唔到佢系咪天生系咁嘅声，因为佢全程佢讲嘢佢都系咁嘅声。咁、 嗯、 所以因为隔篱嗰个嘢系佢男朋友啊嘛，咁我就谂紧，究竟你同你男朋友嗰嘢先系咁啊，定还是你平时都系咁呢？然后我就自己喺个心里边谂，如果你平时唔系咁嘅话，都几惊。 但我又觉得 好大转变、啊，大佬。 我又觉得如果佢同佢男朋友喺埋一齐，嗱，即系我 assume 啦，当然如果佢平时系男朋友喺唔喺面前，佢都咁讲嘢，即系佢天生系咁嘅话，就即系冇乜得讲啊，系咪？ 系。 咁但系而家有得讨论嘅就系话。 佢系唔系净系喺男朋友面前系咁样样嘛？而我觉得其实咁样系好 OK 嘅， 因 为 你系男人啊嘛。 因为嗱，其实讲真，你问我，咁我喺自己中意嘅人面前，我讲嘢娇嗲，亦都其实我都唔使理你。讲真，我同你搭台食一餐饭之后都见你唔到啊，你顶唔顺你咪自己转台咯。 系我嘅问题啦， 你自己 病 埋一边咯。咁而佢哋两个少啲少啲又几好、啊。 咁但系如果你嘅另一半系，譬如可能平时同你讲嘢都系咁样嘅，咁你就好受落啦。咁但系如果去到大庭广众嘅时候，佢继续系咁同你讲嘢，你都觉得系。是 OK 的。 如果佢平时对我已经是这样，我又觉得没什么影响，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影响。反而调返转，你会不会为你的男朋友去做一件这样的事？即是我讲的就是说、因为这种是给人一种就是与别不同的感觉嘛。如果你跟这些老细讲的又是这样，你跟你的男朋友讲的又是这样，好像争你钱这样的。 那没分别。 不是没分别的话，那我作为你喜欢的人，其实我都没有一个优越感嘛。那你都想你的喜欢的人对你 好 一点。是 我妒忌他。 知就好啦，可以自己反省一下啦，俾啲时间你反省啊！而家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喂，阿清，你啱啱咪讲话，你即系你接受唔到啲人，真系哇好嗲啊，好似好扮嘢咁。 我唔系接受唔到，我妒忌啊。 系啦， 我反省完啦。 我都唔想再令你讲呢个词语，你又自己讲。哎，我特登已经避开咗。 佢都唔系真心，但你听唔出咩？我妒忌啊。 系你觉得 ，OK？ 你唔系我。 喂，但我想讲咧，有一次，因为前两日咧，我台湾嘅朋友女仔朋友咧就过嚟香港玩，咁我同佢就搭地铁啦。咁啲地铁咪好多嗰啲挨喺侧边玻璃位嗰啲咁嘅。似男与女咁样揽埋一齐嘅，突然间真系有一个啦。今次唔系廿几岁，系一个我真系目测佢应该有三字头嘅女人，一个中女啦，我形容挨住喺一个西装嘅男朋友嗰度，然之后佢话真系噶，只手系咁，真系噶，拍喺心口度。 有冇你咁衰啊？讲到 喂嗱， 唔系即系如果 你有冇丑化佢先？首先第一， 唔系首先佢做咩动作都丑化咗噶啦。我想话其实呢个唔怪得佢嘅，呢个系佢本人嘅问题。 我直情系演绎紧佢嘅情嗰个情绪啊！都话吓点解嘅？真系噶，即系佢男朋友喺度讲翻佢工作啲嘢，然之后我侧边哇点解咁？即系我心谂啦，即系当然唔讲出声啦。然之后就同我嘅台湾嘅女朋友讲，我话啊，其实嚟台湾咧都啲女仔都好嗲啦，会唔会都中？中意向男朋友咧施展呢一套，点解嘅？真系噶咁嘅功夫咧？原来咧，台湾嘅女仔佢话咧，而家咧已经唔兴嗲呢个嘅呢个攻势啊！如果佢男朋友听到佢嗲咧，一巴车埋嚟。佢曾经试过，佢、曾经试过，因为佢曾经咧同佢男朋友讲话，baby， 我们去哪里？哦，然之后佢男朋友就即系作作拱喺块面，你不要再说哦啦。好难顶、 啊， 真系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嗲咧，真系要睇翻个个男仔，真系唔系个个男朋友咧都 OK 顶得住。 我谂系太夸张啫。其实如果你话即系我谂下娇嗲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冇人话会好介意。即系除非你真系即系娇嗲到一个位咧，系几近就真系好似点极都唔明嘅一个顽石一般，即系称之为蠢啊！即系有时候娇嗲同蠢系一线之差，你明唔明啊？ 好惨， 我冇经历过呢个阶段。我唔好明白，你讲下。 你而家唔明白，咪就已经证明咗呢件事咯。又要再一次话俾你知，你咪嗰个顽石咯，系。因为嗱，我即系意思就系话咧，有啲女仔咧，佢觉得可爱就系蠢蠢地咪可爱咯。 系。 咁于是乎咧，嗰、那个男仔 系男仔觉得女仔蠢蠢地可爱系嘛？唔系女仔本身自己觉得唔系蠢蠢地。 有好多女仔都觉得系，因为好多时候嗱，女仔都其实醒目嘅，醒目嘅女仔咩咧？佢就知道就系话我适当嘅时候扮 蠢， 就系一种嘅聪明，一种嘅智慧嚟噶嘛。系咪先？ 系先。 嗱，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咩叫适当嘅时候呢样嘢，每个人拿捏系唔同嘅程度。我想话，咁咧，我身边有一啲女仔嘅朋友咧，就系、是、有意无意成日就系走出头先阿 Abby 扮嗰啲咯，点解嘅嗰啲咁 样。喂，唔系我扮嘅，我都系演绎翻人哋啊！ 你扮嘅即系演绎翻人哋嗰样嘢咯，系咯系啦，就系嗰样嘢。咁咧，跟住后屘咧，咁佢就即系喺度都唔系有意无意啊，系经常有意啦就系、是、问点解嘅咁。咁而有时候男仔咧，即系。佢會覺得啊，一開始你唔明，其實我好有耐性，佢慢慢解釋俾你知。而同時之間，嗰個男人咧就會覺得啊， 我都有个优越感，因为我将我识嘅嘢去话俾一个唔识嘅人知，我证明我嘅存在好重要嘛。但系当你同一个问题问一百次嘅话咧，你就会有种感觉，就系话你咪愚弄紧我啊！ 唔系，我问一百次太有耐性啦，我问两次我已经唔会再出声，扮听唔到咯。唔系咩？ 因为有时候咧，女仔咧，即系佢会觉得我选择咧就系唔需要知太多或者识太多，因为我有你喺我身边去照顾我嘛。而佢亦都觉得呢一个嘅咧系佢自己嘅优越感啊。当我有嘢唔识嘅时候，哇！我隔篱有一个人，佢系会识之余，甚至乎要帮我做埋呢一件事，而呢一样嘢慢慢会成为一个依赖。咁而佢相应地喺呢个依赖上面咧，佢就交出一个咧就系、我继续去娇嗲你咯，去继续去即系去撒娇啊，令到你喺呢一样嘢入边咧从中获得一啲嘅满足感嘅。但系佢原来唔知道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慢慢呢一样嘢个男仔咧可能会觉得系一个负担嚟嘅， 因为你烦啊。 系啦，开始原来会觉得你烦。咁而我觉得做女仔咧，反而系有时候去到呢啲位咧，就要识得拿捏啦。即系，究竟喺咩位嘅时候咧，要识得去收放啊！当然呢样嘢，在一个男人嘅口中去讲嘅话，其实就唔系好公平嘅。 真系好高要求，我觉得你 系啦，你会觉得哇， 扮唔识又唔得，扮识又唔得。 系咁，你想我点咧？系啦，所以我其实都觉得男人好烦嘅。OK， 总结而言，其实男人都系烦嘅。 但我觉得男人可能女人有啲嘢唔识啦。我觉得男人系好似觉得自己好存在感嘅时候去帮佢。我觉得呢一件事咧，用喺结咗婚嘅人身上咧，好似唔系好得，因为我朋友佢结咗婚咧，咁你知女仔其实真系唔识整屋企啲电器嘅，咁啊成日咧可能有啲灯坏咗或者啲电器有啲问题啦，佢开头嘅时候即系拍紧拖嘅时候啊，譬如可能个直发夹烂咗咁样啦，咁佢叫佢男朋友整，哦佢真系好快就帮佢整好噶咯，咁但系当结咗婚之后咧，佢屋企有阵时候啲电器咧烂咗，跟住佢老公即系变咗佢老公啦。就懒懒行过，得噶啦，得噶啦，咁样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咗成个月咧，先肯去整咯。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奇怪嘅，即系可能 夹都整到，真系好犀利。 唔系，即系我举例啫，我举个例子， 举个深啲，你举个难啲，优越感大啲嘛，嗰个男人。 因为我就系觉得嗱，你撒娇系得嘅，咁但系有阵时系如果老夫老妻。撒娇咧，好似又不管用咁样样。 因为其实咧，我成日觉得系咁嘅。嗱，点解会有咁样 嘅？有啲男人冇晒新鲜感啊，咪觉得？ 我觉得唔系就系一新鲜感嘅问题，系咧，因为其实咧，我觉得男同埋女咧有样嘢好得意嘅唔同嘅地方就系咧，女士咧佢会有一个既定嘅观念，就 系 有啲嘢系应该男人做， 啊、 有啲嘢就应该净系女人做。 系啊， 嗱，整电器呢一啲嘢咧，应该系男人做，纵然个女人识都，佢觉得应该交俾男人去。 冇错，我个朋友系佢识嘅。 O、okay, K， 某啲， 所以佢应该交俾个男人去处理。而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去看，其实他就没有这个既定的观念，他觉得哪个得闲哪个做，就是这样的。 这些是结完婚的衰佬那些，偷懒不做那些， 谁得闲谁得闲去买菜，你不去买。 所以其实个男人永远都是的， 男人就觉得买菜是女人做咯。 不是，其实个男人是觉得呢就冇问题㗎，我咪去买囉，但係会员就係讲嘅啫。 但係㗎嘛。 係啦，但係会员就讲嘅啫，你话真係要佢落手落脚做嘅话，得等下先啦，而家我都唔饿，饿嘅时候咪去买囉。通常都系咁嘅。 好串啊， 咁我哋一齐等到饿囉，等到夜晚九点钟。 但我话俾你知啊，通常你斗呢个游戏呢，男人系会赢嘅，即系耍无赖我称之为。男人系好多时候赢嘅，你耍无赖男人系一定赢。 咁如果个女人。 女人系抵唔住颈，佢会哎呀我做我顶你唔顺。 女人真系咁样样。我个 friend 最后都系自己整晒啲电器， 系啊， 个老公就即系，啊你整咗啦，哎呀真系好啦咁样样， 美言几句。 所以我呢啲位咧，我真系最叻，因为我系个佛系嘅老婆，只要咩都唔做咧，缘分嚟到，老公自然会做呢 啲。我觉得女人可以有一个报复嘅地方， 使唔使去到报复啊？ 唔系报复，即系以牙还牙，俾你感受一下嗰个感觉系乜嘢，就 系 心虚。 系点啊？ 就系当佢。如果你个老公想同你行埋嘅时候，你就俾只柠檬佢食，等佢知道平时你唔帮佢整电器嘅时候，佢系咩感觉？ 哇，等价交换喎、啊，呢个系。 系，不过其实呢一个系几有效嘅以牙还牙嘅报复方法，我都可以话俾你知。即系有时候你知嗰啲老公咧，有夜晚夜难人静嘅时候啦，又无所事事，个人好似好迷失方向嗰阵咧，忽然之间咧喺床边就靠过嚟话：喂，老婆啊，你攰唔攰啊？我帮你按摩啦，咁。 听日唔使做啊。 嗱，冇错啦。当你咧个太太啊，突然间一句好冷漠嘅，听日唔使做啊，咪啦你，瞓嗰边啦，瞓出厅添啊，再讲嘅话，跟住咧嗰个老公即刻话，嚟啦，老婆，我帮你按摩啦。讲多几句之后咧，见到老婆真系好似想火起嘅话咧，真系咩火都俾佢淋熄啊！我想同你讲啊，咁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嘅。但系答翻咧头先阿清嗰个问题咧，我反而想讲嘅就系、是，有好多时候点解结咗婚之后，头先佢咪话，明明结婚之前佢好乐意，即刻帮我做。 但系结咗婚之后咧，点解懒懒行到成个几两个月，佢都未做，有时候做都好勉为其难。最后屘你自己抵唔住颈，自己做咗佢咧，因为好多时候咧，你拍拖之前，你要求佢帮你做嘅嘢咧。佢会觉得最多咪做一次起两次止，佢冇谂住咧就系定时定后都要做嘅。咁但系结咗婚之后，佢知道咧长远嚟嘅呢个已经系我嘅责任嚟噶啦，即系咧早做同迟做都系做，咁不如迟做啦。 反而系我觉得结咗婚不负责任， 点解不负责任啊？ 因为你觉得是长期的责任嘛，所以你觉得是不用即时做就是不负责任咯。 即是他直情觉得是先例，不要开休开又出事。 我不帮你做，你一是自己做，你不会找到第二个人帮你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严重了？我觉得。 会不会找第二个人帮你做？你找了第二个人很危险啊，这个状况啊。当有一天你的另一半。 我找个水电师傅上来帮我顶灯啫，你不要 想太多。滴汗啊，即刻说我不你不做嘛，不紧要，我再找第二个人啊，即是条水管塞了，找人帮他通。又或者嗰啲灯打唔着啊，摊翻着啊，嗱，大家小心啲啊！喂，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